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12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10月29，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0。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是受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的扩散条件较为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偏北阵风可达7级左右，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需要防范侧风对高速和弯道行驶时的不利影响，并注意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不牢固的物体旁边。另外，北风会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燥，火险等级提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在白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在夜间是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应该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天都没有降雨，但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今天稍晚时候的访谈部分当中，我们要跟您聊一聊入冬之后北京迎来的大批南迁的候鸟。这些候鸟引来了观鸟者的长枪短炮，那究竟冬季常见的北京鸟类都有哪些，它们有着什么故事和文化内涵，我们又该如何和它们相处？今天我们会邀请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郭庚跟大家来讲讲冬季的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项目冰坛昨天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按照计划，明年底冰坛将实现完工，交付后将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训练场馆。冰坛拥有2块国际赛事标准的冰场，可以根据需要转换成短道速滑、冰球、冰壶专业赛场。冬奥会赛后，冰坛将继续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场馆，同时还将作为全民健身和推广普及冰上运动的场所使用。285岁的大钟寺大钟楼经过5个月的保养，从昨天起重新开放。赫赫有名的永乐大钟钟架除尘后涂上了安全的素颜霜，提升了彩画长期稳定保存能力。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11年，得名大钟寺是因为寺内珍藏着一口明永乐年间所铸的巨大佛钟。今年7月，大钟寺全面启动永乐大钟钟架彩画加固工程。来看其他的文化热点。最近位于江苏淮安的吴承恩故居纪念馆成了网友关注的焦点。一段网传的视频称，吴承恩的故居内陈设着大量六小龄童、猴王世家的展品。对此，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回应，网传与事实并不相符，六小龄童相关展览并没有出现在存在破坏文物风险的区域，不存在对吴承恩故居本体的破坏。2004年，为纪念吴承恩诞辰500周年，当地政府与六小龄童家族合作，在吴承恩故居东侧兴建了独立的美猴王世家艺术馆。六小龄童 家族将四代人收藏的数百件猴戏道具及西游记相关文物艺术品捐赠给了艺术馆展出。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成都召开了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目前我国已在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到了187万人。自2004年起，我国借鉴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中国影视节目也是重要的力量。从12月2号起，中国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西班牙语配译版已经于每晚黄金时段在巴拿马国家电视台播出。在这之后，动画片《星星梦》、电影《西藏天空》、《滚蛋吧，肿瘤君》、《推拿》和电视剧《儿女情更长》等优秀的中国影视作品也将陆续登上巴拿马的荧屏。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浙江大学及其孵化的机器人团队日前发布了4足机器人绝影的迭代版本。新一代绝影已经具备了跑步及上下台阶的能力。绝影4足机器人于今年2月首次发布，对复杂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引发了高度关注。最近有去法国的计划的朋友要做更细致的安排了。本月1号开始，法国巴黎的民众抗议演变成了严重的暴力示威，地铁停摆和购物店关门，凯旋门被乱涂乱画，连续3个星期每到周六就有示威活动在巴黎展开。在当地自由行的游客要注意公共安全和公共交通的影响，要制定更加细致安全的出行计划。俄罗斯一项调查报道，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家长会替孩子写作业，主要是数学、外文和俄文作业。72%的家长认为数学更难学，70%的家长认为俄文更难，50%选择外文，36%是阅读，19%是自然。另外，大约有1/3的家长每天都会用1个小时陪孩子做作业，29%用2个小时，22%超过2个小时。英国研究人员对全球所有7个品种共102只死亡的海龟检查显示，每只海龟体内都有塑料。这些海龟或因搁浅或陷入渔网死亡。来自大西洋、太平洋和地中海，它们的消化道内发现的塑料物，其中大部分为纤维，其余为颗粒或碎片。他们的发现是清楚表明，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更好地来管理全球的废物。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时间12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12点26分，将迎来大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大雪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12月7号或8号即为大雪。天气越来越冷，您家暖气是够热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最低气温只有-8度至-10度。为应对这一轮低温天气，市城管委发布指令，要求各区供热管理部门、各供热单位做好供暖保障工作。本市18台尖峰锅炉已经启动3台，未来还将根据气温变化随时调整启动，确保居民的供热达标。最近一些用户在手机上收到了以100106开头号码的邀请的领取支付宝红包的短信，这让很多人以为是官方活动就进入领取红包。但日前支付宝表示，此类短信不是支付宝官方发送的，支付宝已经采取技术手段严厉打击此类行为，也欢迎广大用户向他们举报。万科石金龙滑雪场近日已经开启试营业，在开门营业当日，滑雪场接待游客800余人。目前延庆已经正式进入了冰雪旅游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秋玲，今天我要对大家推荐《沧浪之水》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大学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浓重的理想主义氛围里度过了八年大学生活，意气风发，好像天下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毕业后他被省卫生厅马厅长点名要走，直接进入政治漩涡的中心。在这个小小的卫生厅里，在这个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场游戏规则里，池大为经历了由对抗到退守直到投降的心路历程。这个历程使他一个满头棱角壮怀使命的质朴青年磨砺成内心坚硬干练狡黠的官场红人。池大为的种种境遇既让读者深深地同情他，又从内心理解了他的屈从。这些情节绝不是简单的官场厚黑学，更反映出现实生活对人性的消解和腐蚀。沧浪之水有力地刻画了现实力量压迫下人物内心的痛苦挣扎，直到最后他对自己的成功并不认同，更不得意，而是陷入更深层次的迷茫中，从而更深刻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侧面显示出浓厚的民族和历史沉重感。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知识有信仰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原则，还是该让自己随波逐流或者顺势而为？每个人的心中也许都有不同的答案。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尤其打动我。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能够理解你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以你的方式面对世界。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世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你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我理解你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姿态，那样从容不迫地走了牺牲的道路，甚至不去细想这种牺牲的意义。在你看来，原则是不能够经过精心计算的，你是大智若愚。在没有天然尺度的世界上，信念就是最后的尺度。你无怨无悔，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中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属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结勋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生疏了，而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存在，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能理解另外一种真实。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最后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大兴是中国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辖域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计划的启动，大兴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的未来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从昨天起，城市文化范儿将为您带来20集《大美大兴》，来听听今天的第2集。 东方新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新。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请听大美大兴的第二集，永定河怀抱里的骄子。说到大兴啊，不少人都会想到庞各庄的西瓜，可您有没有想过这庞各庄的西瓜为什么特别好吃呢？上一集啊，咱们说过，大兴区是永定河冲积平原，在过去呀，那永定河河水是经常的泛滥，河水的泛滥呢，就带来大量的泥沙，河水过去了，把泥沙留下了，千百年过去啊，就让大兴呢，成为了沙质土层，那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可这沙质土层啊，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但是特别适合种西瓜、种果树。呵，那种出来口感好，甜度高。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永定河呢，流经大兴，全长有55.25公里呀、啊，占到总长度的1/3左右。那大兴呢，就如同被永定河怀抱一样。永定河呀，是咱北京的母亲河，但是历史上的永定河，那真叫桀骜不驯，人称浑河呀。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温顺的时候呢，是泽润京城大地；在暴怒的时候，危害京畿四方。据统计，清代由永定河泛滥引起的水灾就有42次。其中特大水灾4次，严重水灾有18次。咱们就说最严重的一次水灾，那是在1668年的农历7月，也就是康熙7年呐、啊。一进入7月份，这雨就没停，哗，连着下了好多天的大雨。永定河这河水啊，眼看的就要没过大地了。老百姓是干着急，没办法，终于到了初十这一天，卢沟桥附近的大堤轰隆这么一响啊，永定河把大堤给冲开了，顺着护城河就流入了正阳、崇文、宣武、齐化4个城门。正阳门那叫前门呢、啊、崇文门、宣武门这不用解释了，说齐化门是哪儿啊，那就是现在的朝阳门。哗，这么一下，宣武门一带的水一下就涨到了5尺深。5尺深那就是1.66米啊。这么深的水一下涌进了永定门，那什么桥梁啊，那就都给吞没了。那房屋啊，那就都没了一半了。不停地往城里倒灌，声如洪钟啊，又如雷鸣，哗。整个北京城就让水给淹了。这水进来了还带来什么东西了？光是水不是，感觉还有好多的尸体。城外边淹死的尸体随着洪水就漂流入城。当时呢，康熙皇上登上午门查看灾情。您想想，北京城里到处是水，到处冲的是死尸，就算是皇帝看到这样的场景，这内心估计也得崩溃啊。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康熙首先想到的是挡。怎么挡？筑堤呀，把洪水挡在京城外边啊。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做法呢，从元明两朝就已经很熟练了。尤其是石景山以南到卢沟桥段，哎，这一段的堤岸可以说是屡修屡绝，屡绝屡修。康熙呢多次下令巩固堤防，并且严禁这堤坝两岸的庄户和佃户私自开沟引水灌田，一切要以保障河堤的安全为重啊。到了康熙37年，也就是公元的1698年， 他又命令直隶巡抚于成龙从石景山到下游永清修起了长长的大堤，一修就是两条。哎，这两条长堤呀，就像两个强有力的臂膀一样，把来来回回摆动的浑河就束缚在河床里了。按照记载，就是康熙皇帝给浑河赐名叫永定河，那意思，哎，永定永定，希望河水啊别再泛滥了。那么康熙当时赐名的河段主要就是指大兴区这一段，后来呢才拓展到全流域。当时康熙皇帝敕建的永定河河身祠的御碑，现在呢还在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的永定河大堤下。说到庞各庄，咱们老百姓想到的那就是西瓜，可是放到水利专家那儿，那是防洪治理。不少水利专家认为永定河防洪治理的文化精髓就在大兴，大兴永定河的防洪精髓就在庞各庄镇的赵村。赵村是大兴永定河管理所的所在地，濒临永定河大堤，这儿呢有河身祠的遗址，有永定河市遗碑，有永定河渡口碑等等这些个古迹。附近呢还有清代治理永定河的求贤坝遗址，哎，这也是永定河呀最后一次堵决口的那个遗迹，就在赵村的防洪库房里，至今呢还保存着许多呀半个世纪以前用的抗洪抢险的用品，还有好多的石刻，内容丰富啊，那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话说康熙年间大规模筑堤，再加上之后不断的加固维修，哎，就有效的减少了北京城遭受永定河洪水的危害。但是筑堤工程也给永定河的自然生态带来了负面的效应，改变了北京的水环境。永定河出山以后呢，就不能够自由的迁摆了，京城水源的补充就不得不开始依赖潮白河流域了，这城市空间的发展呢也就随之向着东北方向转移了。如今呢咱们再看大兴段的永定河，那得上左堤路，这条路呢北起卢沟桥，沿永定河往南一直延伸到河北，全长 62.8 公里。300年前呀，站在左堤路上看永定河是波翻浪滚，300年后站在永定河的左堤路上，您再看，哎，这大兴段啊已经完全的枯竭了，就留下了宽宽的河道，长满了荒草。如果呀真的可以穿越，如果康熙皇帝穿越到现在看看空空如也的永定河，真不知道他什么心情。不过呢，永定河大兴段没水的状况可马上要改变了。未来咱们北京市啊，每年将为永定河注入高达7500万立方米的中水。永定河下游呢，包括大兴国际机场周边，将新增50000亩森林湿地水面。机场周边将形成湿地连成线、森林连成片这种壮美的景观。大兴将再次回到永定河的怀抱中。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2月12号第四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野谷生态科技园，了解富硒蔬果的健康奥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6号，星期四，农历十月二十九。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偏北阵风可达7级左右，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需要防范侧风对高速和弯道行驶时的不利影响，并注意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不牢固的物体旁。另外，北风会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燥，火险等级提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良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应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没有降雨，但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关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天宫苑到双元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都是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 冬天里的鸟，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也引来观鸟者的长枪短炮。究竟冬季里常见的北京鸟类有哪些？它们有什么故事和文化内涵？我们又该怎样和它们相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冬季的鸟。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长耳鸮是一种夜行鸟，也是最近很受拍摄者青睐的候鸟。下面来听听哪种叫声是长耳鸮呢？下面是三种鸟叫，大家听好了。 A B C 他们比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这一道题还是比我们以往的互动题我觉得都是有难度的啊。大家这次不仅要懂这个文化知识，还要懂这个鸟类知识了，而且呢还是考大家听力的一道题哈。刚才的 ABC 三种叫声当中哪种是长耳鸮这种夜行鸟呢？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的候鸟，最近有一则新闻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说在大兴南海子公园里飞来了5只长耳鸮，

您最近发的都是迁徙过来的鸟吗？在这个季节我们如果也去南海的公园的话，有哪些鸟您推荐看一看？ 现在其实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叫达窝里寒鸦。 哦， 有一种乌鸦，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这寒鸦可不都全是黑的，有黑白色型的，也有全黑的。那么寒鸦呢，是一种大群很大的一类鸟，一聚群就是数百只甚至上千只，所以飞起来是遮天蔽日，煞为壮观。啊，寒鸦，这就是北京的冬候鸟。 是这样、 啊、嗯， 哎，这个达乌里寒鸦，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乌鸦是一回事吗？ 它是也属于鸦科，但是它跟乌鸦有很大区别，个儿比较小，叫声比较嫩，然后聚群也比乌鸦要大得多。 嗯，好的，我们呢也是赶紧哈，再把这个第一道题再给大家放送一遍。 冬天里的鸟。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也引来观鸟者的长枪短炮。究竟冬季里常见的北京鸟类有哪些？它们有什么故事和文化内涵？我们又该怎样和它们相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冬季的鸟。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长耳鸮是一种夜行鸟，也是最近很受拍摄者青睐的候鸟。下面来听听哪种叫声是长耳鸮呢？下面是三种鸟叫，大家听好了。 A B C 他们比来他们比来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刚才的这三种叫声，哪一种是长耳鸮这种夜行鸟呢？我们现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我们的刚才的听众啊，也是听了这个我们嘉宾的讲述之后，说到这个达乌里寒鸦哈、啊，我们的听众卡菲娜就问说，在天安门万寿路等地儿老是能看到一群乌鸦飞起来，是不是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寒鸦呢？ 这不是，这一般的是小嘴乌鸦和大嘴乌鸦。 哦， 在城市中，寒鸦一般的是在城郊。 嗯， 啊，所以那个大家在天安门万寿路这一带看到的小嘴乌鸦居多，个型就是体型要比寒鸦要大得多。 嗯，虽然说嘴小啊，但是身子大。 它嘴小吧哈，其实也比寒鸦的嘴大。 哦， 它就是相对于大嘴乌鸦，它叫小嘴乌鸦。 哦， 啊， 是身体比例的关系。 身体比例是这么大个，也非常大。 哦， 啊。 对，是这样哈，所以说不是这个， 不是寒鸦。 听众说的这个万寿路的，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达乌里寒鸦。 对，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听众肯定也想知道，那这种达乌里寒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习性呢？它是从哪儿来的？还要去哪儿吗？ 它是从北方，应该说是从俄罗斯啊，从内蒙草原呀、啊。飞到咱们北京来，然后到北京呢，在北京的郊区啊，包括一些有能找到食物的地儿，比如说像我们南海的麋鹿苑周围啊，它跟麋鹿抢吃的，所以它就在这待着了。这每年冬天都来成百上千只，然后夏天它又飞回到北方去繁殖去了。北方是它的繁殖地，就说应该说是更北方。那么北京作为北方，那么是它的越冬地。 哦，是这样、嗯、啊，也就是不会再往南飞了。 往南飞也会有的、 哦、 因为毕竟是种群很多， 自己的选择的。 我们知道这个种群它每年都到麋鹿苑，南海的麋鹿苑这一带来滞留。 嗯， 所以每年越冬我们都能见到大批的。 是的、啊、 嗯，其实有时候鸟的滞留非常的有趣，就这几天是一对鸬鹚。 哦， 又如约而来了。每年这两只鸬鹚都在这儿生活，哎，这两天 都是这两只。 对，这结果今年现在就包括昨天下午，我又拍到了他们的照片和小视频。 嗯， 一对鸬鹚， 南海的公园， 就在南海的和麋鹿苑，它来回飞。 哦，是这样哈、 嗯。对， 很有意思。我们的这个刚才也说了，有这个寒鸦，有长耳鸮啊。我听说他们其中有很多乌鸦和猫头鹰，其实我们可以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10月29。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偏北阵风可达7级左右，还处于蓝色大风预警当中，需要防范侧风对高速和弯道行驶时的不利影响，并注意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不牢固的物体旁。另外，北风会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燥，火险等级提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在白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在夜间是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最近未来两天都没有降雨，但是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冬天里的鸟，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也引来观鸟者的长枪短炮。究竟冬季里常见的北京鸟类有哪些？它们有什么故事和文化内涵？我们又该怎样和它们相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冬季的鸟。刚才我们听到了3种鸟叫声， A 是四声杜鹃的叫声， B 是苦恶鸟的叫声，这都是咱们生活中很常见的鸟类，而 C 就是长耳鸮的叫声了。入冬后的大兴南海子公园里飞来了5只长耳鸮，为了在白天拍摄到鸟儿睁眼的照片，拍摄者上演了极其不雅的一幕，不停地踹鸟儿栖息的大树，扔饮料瓶惊扰它们。对于长耳鸮这类昼伏夜出的鸟类，在白天过多打扰它们，甚至会造成鸟儿的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观鸟文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来看第二道题，寒鸦是古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您知道古人为什么喜欢描写寒鸦吗？ A 因为它们是一种忠贞的鸟类， B 因为它们是一种很孝顺的鸟类， C 因为它们是一种很美丽的鸟。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达乌里寒鸦是在北京一些公园都可以看到的鸟类，那寒鸦也是古诗词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您知道古人为什么喜欢描写寒鸦这种动物吗？A 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忠贞的鸟类， B 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很孝顺的鸟类， C 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很美丽的鸟啊，两个是因为美德，一个是因为外表，您觉得到底是哪个呢？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郭庚先生来和我们介绍啊北京的冬候鸟的各类知识。那刚才我们第二道题还是绕不开，又提到寒鸦了哈。我们也说了，中国古诗词里它是因为一个特点经常被提到，

其实昨天也跟您沟通了哈，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还可以给大家再介绍几种鸟哈，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过很多，比如说提到了啄木鸟啊，之前在做听众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这个房山区见到过啄木鸟啊，大家都感觉很新奇，说从小就知道啊，啄木鸟是这个森林卫士啊，这样的给它很多的这个很高的评价啊，但是真的是见到啄木鸟呢，还不一定很容易啊，能看到它啄虫子、啄树，或者说这样的竖着的这样的扒在这个树干上啊，其实很有趣。咱们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京的啄木鸟是什么样的。 北京的啄木鸟非常的容易见到，当然见到之前你可能就先听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在啄木头，那么它啄木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是敲那个树皮儿树干是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它就能判断这个树皮底下可能藏着虫子，它就去吃虫子，所以它就给这个树呢做手术，把虫子挖出来，所以它就被称为树木医生。但是另外一个意义呢是它炫耀自己的技能，所以我经常见到一些啄木鸟呢在一个干树枝上，甚至在一个木头的这个桶上，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干嘛呢，炫技呢。他为了给，比如这是一只雄性的啄木鸟，他是给那个雌性的配偶听，说你看我多么能力多么强大呀，我的这个多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有力，又准确，又联系，所以它是它的一个炫耀的一个表现。 对， 尤其是在春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非常频繁，然后同时还会发出，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我就知道这时候虽然天还冷，但是春天就要来了。 是啊，我觉得听众们今天听这个节目啊，肯定是饱了耳福了哈。 对， 能从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各种的叫声里面，他模仿的叫声里面去听到我们平时听到的很多鸟叫声。 那么刚才你既然说让我说一下啄木鸟了，北京其实就是三种主要见到的啄木鸟，就是分大的、小的和常见的。 哦， 大的就是灰头绿啄木鸟，小的就是星头啄木鸟，小的几乎就比麻雀大一点儿，那么小的啄木鸟，然后再就是。最常见的啄木鸟叫大斑啄木鸟，就这三类，就是北京常见的啄木鸟。当然还有棕腹啄木鸟啊、黑啄木鸟啊。棕腹啄木鸟我一年大概能见两三回，你看就这么稀有的频率。然后这个还有黑啄木鸟，我还没见过。就是北京的名录上有，但是我还真没见过。所以对我来说，观鸟的魅力啊太大了。 是，咱们这个之前啊也说过一些著名的字画，其中我记得印象有深的就是有一个画画的是苍鹭啊，或者白鹭啊， 对， 鹭这种鸟类是不是也是北京可以见到的？ 非常容易见到 啊， 有湿地的地方几乎都能见到，而且是那种沼泽河湖湿地，不能太深。如果要是深深的几十米、几米、几十米深的水库，那么。这种鹭类就很难见到了， 因为它是涉禽类。 对，没错，涉禽，顾名思义，它要迈着长腿在水里头走。你要水太深了，那就只能游禽待着，涉禽就不能待着了。所以涉禽就需要一个水陆交汇的那样的湿地，不太深的湿地。那么你刚才说的苍鹭是我们常见的鹭类中的体型最大的鹭，苍鹭。然后还有大量的白鹭，各种各样的白鹭，大白鹭、小白鹭、中白鹭、黄嘴白鹭等等，好多白鹭，还有池鹭、夜鹭，好多种鹭，在我们身边都能够见到。所以这个鹭类呢，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么诗歌中的这个白鹭，在我们身边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个养鱼塘的人不太喜欢，因为鹭类呢它是以吃鱼为主的，但是我们很喜欢。比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鹭类本来它在北京它不是冬候鸟，它应该随着天气寒冷呢它就向南方飞了，结果去年呢我们北京麋鹿苑呢有大概180只的苍鹭，就一直在瑟瑟的寒风中在这坚守着没有走。没有走，为什么没有走？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有一片不动的水，为了让麋鹿有水喝。结果 有水喝不动就有鱼，结果这些苍鹭在这吃鱼，这样有吃有喝的它就不走了。哦，百八十只就不走了，我们还觉得很奇怪，不走了不走了，会发生什么情况？果然春天就发生了一个情况， 哦， 他们开始叼树枝了，筑巢了，哎呦，很多的巢，结果今年春天就生出了好多小白鹭来，哎，小苍鹭来，所以你看它就是随着这儿的条件的改善，它能够适应下来了，随遇而安了，它竟然开始拉家带口的留在这儿了，所以北京麋鹿苑成了这百八十只苍鹭的新的家园 啊。那也许他们今年也会继续留在那儿啊。 哎，也有可能，因为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呢。 是的，那可能就从一种候鸟就变成留鸟了。 哎，你说的很对， 是干脆就不走了。 对，干脆不走了， 真的很有意思啊。 以这里为家，然后有一些别的鸟来了，他还把别人去轰赶，说这是我的家，你不要在这儿待着， 是 这儿有主了。 确实，随着环境的变好，肯定鸟类呢喜欢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 对， 我们还知道，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啄木鸟是在树上的，对吧？ 对， 苍鹭。它是在 水里的 水 边的， 水面上的， 对，水边， 对，我们还有刚才也说了游禽哈，北京的水鸟也是非常著名的哈，我们比如说有绿头鸭啊，这是很经典的一种鸟类哈， 对， 拍摄也好，画画也好，一带上水面就会很漂亮。 对， 那咱们这个观水鸟、拍水鸟或者说看水鸟哪儿比较好，哪儿比较多的？ 其实水鸟包括。主要的包括游禽和涉禽， 哦， 哎，就包括苍鹭，刚才说的那些涉禽，还有就是绿头鸭这样为主的游禽。 嗯， 那么游禽呢，说白了就是顾名思义，在水面上游的，绿头鸭是最多的。然后其实第二常见的，我认为就是小 PT。一种小型的水鸟，有人经常说，哎，那是不是绿头鸭的孩子呀，小鸭子啊？我说不是，那是另一种鸟，叫小 PT。这些鸟呢，都是只要是有水，水里有吃的，就能够在这儿存留。或者说我说，如果水不污染，水中还有鱼，还有虾，还有生物，它就能够在你身边存活下来。所以这些鸟的存在，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质量、生态质量，或者是叫生物多样性指标的一个标志物。你环境好了，它就会在你身边滞留下来，陪着你生活。所以这就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哎，绿头鸭非常有趣。绿头鸭，其实绿头鸭，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说，我问那些中小学生，我说绿头鸭，你们知道它的英文叫什么吗？完了，有的学生就说叫 gray-head duck。我说错啊，不对吗？我说绿头鸭英文叫，我说你们都吃过一种鸡叫麻辣鸡吗？他们说吃过呀。我说绿头鸭的英文叫麻辣 duck。 啊。麻辣鸭 MALLARDUCK 麻辣大客，哦，麻辣鸭，哎，记住了 啊。 所以非常有趣。绿头鸭是因为公的头是绿的，所以叫绿头鸭，但是母的全是棕色的。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雄雌差别很大，雄性非常漂亮，雌性非常不漂亮。就像还有鸳鸯啊什么，这些都是这样。叫我们有个术语叫性二态，就是公的母的差别很大。所以以至于有人我在那个比如龙潭湖一些城市公园啊，我看到一些市民说，哎呦，这什么鸟这么漂亮，什么鸭子呀，是不是鸳鸯啊？我说不，越漂亮的不都是鸳鸯，绿头鸭也有时也很漂亮。 漂亮的鸟类还是有很多的。 对对，那个至于拍摄，其实我有一个诀窍，就是拍这些游禽的时候呢，你尽量的把相机机位放低，甚至低到了就是贴着水面来这样拍摄它，这样的把它拉过来拍摄，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 也是给广大摄影爱好者一个小提示啊，小建议。 对， 也确实说到这儿了哈，咱们现在很多人肯定听了节目也想去看一看这些鸟类啊。那去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时间去比较好，有这样的说法吗？或者说去的时候应该是做怎样的准备，带些什么东西吗？需要 至于季节，我不认为说哪个季节不好 啊。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什么时候都能拍到。因为我刚才说了，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鸟，冬天有冬候鸟，夏天有夏候鸟，春秋还有 旅鸟，然后一年四季都有留鸟，那什么季节都有鸟，没有没有鸟的时季节。那么你怎么去呢？尽量的穿着相对的这个接近自然的衣服，比如说绿色、棕色这样的接近自然的。绿色就是树叶的颜色，那棕色就是树皮的颜色，或者说是土的草的颜色，所以你就穿这样的衣服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即便是穿个红的、绿的或者黄的，其实他们也不太害怕。他们害怕你的动作特别突然、特别大，你经常做大动作或者出大声，他们就会跑了。所以你要安安静静的。所以我拍鸟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不动的时候，当你很安静的时候，鸟，特别是鸟没把你当成人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成功拍到鸟的时候。所以我说，这就是古人说的一个境界，人定胜天。当你入定了，你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也是一种很新颖的角度哈。 对， 告诉我们如何去拍鸟。 对对对，当然这个有一个很得手的一个拍鸟的设备很重要，比如我这些年呢一直用的是一些一体机，但是头很长的一体机，能够远远的把鸟拉过来，甚至在鸟浑然不知、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你就能够把鸟能够拍下来。 是这样哈。好的，今天呢也是这个郭先生给大家带来很多鸟类的知识哈，也是给了大家很多拍鸟观鸟的提示，还是感谢郭先生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谢谢您。 好，不客气。 我们也是赶紧来听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冬天里的鸟，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也引来观鸟者的长枪短炮。达乌里寒鸦是鸦科寒鸦属的鸟类，又叫白脖寒鸦、白腹寒鸦。民间传说，这种物种幼鸟出壳后，亲鸟要哺育60天，等幼鸟长成要反哺亲鸟60天。所以在《本草纲目》中，把这个物种命名为雌鸟、孝鸟。但是野外观察证实，民间传说虽然美丽，但是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答案是 B 哈，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大家一起了解了冬季的鸟类以及它们的习性和在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的意象，还有了解了很多观鸟拍鸟的知识，也希望呢大家确实能做到和大自然和鸟类都友好相处，让这些小生灵们在北京过得是更加的自由自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书店一直在创新进化。花市新华书店是北京第三家24小时书店，而且在1层开辟100平方米的休闲阅读区，同时还有自主经营的新华时间咖啡吧。而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外文书店。这两家书店有怎样的转型故事？今天做出了哪些和阅读相关的独特服务？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 今天是爆款赠品紫砂杯的回归，还是老政策，订2盒月度装的瑞麟羊奶就免费赠送。电话此刻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个活动啊，一推出必定爆现，因为紫砂杯太受欢迎了。紫砂凝内壁，泡茶更醇香，茶汤不会闷坏，不会走味儿，而且外壁采用的是黑色钢琴烤漆，很上档次。再加上防漏水的旋钮杯盖。年轻朋友出差旅行，老年朋友去公园散步下棋，方便携带。订购2盒羊奶粉，198块钱就免费送了。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如果细算一下的话呢，您就会感叹今天真划算。因为同款的杯子啊，这市面上。 块钱了。 对， 这一回啊，羊奶您拿回家两盒喝上一个月，再加上这个杯子一起才198，完全就是新朋友尝试、老朋友回馈的一个好机会。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此刻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成功下单了， 恭喜！ 有一位王女士说啊，我从来不吃什么乱七八糟的补品，就喝奶，注意饮食。这瑞麟羊奶啊，我已经喝了3年的时间，说看我状态。多好呀。还有秦先生啊，说喝奶肯定是好的呀，羊奶金贵，以前啊都是有钱人家养羊才能够喝的。 对呀，羊奶很金贵的，因为羊的养殖没有牛多，而且羊是双乳产奶方式，产量少，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不容小觑的。 嗯， 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8块钱就可以订购一个月羊奶粉，同时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 对， 到时候您仔细查看一下瑞麟羊奶的成分表， 嗯， 上面明确标注了每百克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锌、硒、维生素，以及咱们瑞麟乳业特别添加的。